感清新的环境，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个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有句老话说，北京的雨季啊是7下8上。每年的7月下旬到8月上旬，北京的雨水都特别的多。最近的北京果然就有一阵暴风雨来临。不过咱们的节目啊，它不是一档天气节目。我们今天说的这暴风雨啊，也不是天气预报，而是国家大剧院的一台戏剧作品，由濮存昕领衔主演的莎士比亚的话剧《暴风雨》。这台话剧《暴风雨》说了一件什么事儿？它又为什么被称为是莎士比亚用诗写成的遗嘱呢？关于莎翁的生平和他的作品背后还有哪些故事？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从莎士比亚这场暴风雨开始说起。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五幕话剧《暴风雨》最近正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跟哈姆雷特、李尔王等莎士比亚的代表作相比，暴风雨这部作品大家可能并不是非常熟悉，但是说起暴风雨这部剧中的一些台词，想必您一定不会陌生。比如说，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这句话最近经常在各种表情包上出现。再比如说，我们渺小的生命只是以睡眠开始，以睡眠告终等等。暴风雨是莎士比亚创作晚期的一部代表作，因为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亨利八世》是和别的剧作家一起合作的，所以暴风雨也就成了莎士比亚自己独立完成的最后一部剧作。那暴风雨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它是一部带着童话和魔幻气息的作品，说有一位米兰公爵普罗斯被他的弟弟安东尼奥夺去了爵位，他就带着独生女儿米兰达流亡到了一座荒岛上。普罗斯在那里使用魔法呼风唤雨，靠着魔法的帮助，他还征服了岛上的精灵和土著。12年之后，那不勒斯的国王和王子以及普罗斯的弟弟安东尼奥一起乘船经过这座海岛，普罗斯就用魔法换来了风暴，把他们的船挂到了荒岛上，并且假装把王子给淹死了。安东尼奥和那不勒斯国王面对着暴风雨，感受到了失去骨肉的巨大悲痛。他们醒悟过来，发现生命中有远比金钱和权力更为重要的东西。安东尼奥发誓痛改前非，而普罗斯饶恕了弟弟，兄弟和解，他也恢复了爵位。他的女儿米兰达也和那不勒斯的王子结了婚，一起回到了意大利。暴风雨过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47岁的莎士比亚完成了《暴风雨》这部剧作，剧中既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较量，也有精灵妖怪奇异魔法。 莎士比亚将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寄托在了主人公普洛斯身上。这位公爵虽然被放逐，但是法力无边，虽然被仇人陷害，却是心胸博大，体现了整部剧关于宽恕、关于和解的命题。著名文学家梁实秋就曾经评价说，这部戏是莎士比亚的思想臻于烂熟时的作品。不过也正是在完成《暴风雨》之后，1616年，莎士比亚因突发疾病在他52岁的生日当天去世，《暴风雨》也就成了莎士比亚的一份诗的遗嘱。这次国家大剧院把莎翁的《暴风雨》搬上舞台，特别邀请了来自英国的著名戏剧导演提姆·休普来指导。剧中的主人公米兰公爵普洛斯这回也改了个中国名字，叫蒲斯洛，他是由著名演员蒲存昕来饰演的。在剧中出演蒲斯洛的女儿少女美兰德的是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李小萌。我们都知道莎士比亚有句名言，1000个读者就1000个哈姆雷特。而对于这部话剧《暴风雨》，导演休普也说了类似的话。他说，暴风雨讲的是发现，是迷失自我的故事，讲的是自然和超自然之中不可解释的故事，讲的是放下过去，原谅他人，极度真实又极度虚妄的故事。你怎么理解暴风雨，暴风雨就是什么。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我们听到的一段著名的钢琴奏鸣曲是来自贝多芬的《暴风雨奏鸣曲》。据说当年贝多芬的弟子问贝多芬，这首曲子的音乐形象是什么？贝多芬就回答说，你去读一下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于是，这首乐曲也就因此而得名了。今天咱们从国家大剧院排演的话剧《暴风雨》开始说起，接着这个机会也来聊聊莎士比亚这位大文豪的生平故事。威廉·莎士比亚出生于1564年，生活在16世纪到17世纪的英国。一般认为莎士比亚出生在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是个手套商的儿子，上过几年文法学校，后来闯荡伦敦，从跑腿、打杂、马夫这样的杂役做起，后来在剧场做演员、写剧本，还成为了剧院合伙人，最后光荣隐退，告老还乡。有人评价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逆袭剧本嘛。事实上，由于年代久远，莎翁留下的作品不少，但关于他自己生平的文字留下的却并不多，这其中也就有了太多的模棱两可。比如他出生的日期，在现存的文献中，只是在他的故乡斯特拉特福的教堂受洗记录中能查到1564年的4月26号，有一个叫威廉·莎士比亚的男孩接受了洗礼。后世的历史学家是根据当时人们一般在婴儿出生后3天左右去教堂受洗这样的习俗，推断出了莎士比亚出生的日期大概是4月23号。而莎士比亚52岁去世的日期也是4月23号。出生和去世在同一天，这种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宿命感，也许只是一个巧合。莎士比亚18岁的时候和一个农夫的女儿结了婚，他的妻子名字跟一位好莱坞的著名影星重名，叫安妮·海瑟薇。当然了，这又是一个巧合而已。20多岁的时候，莎士比亚开始了写作， 一开始他是改编其他人的剧本，后来就开始了独立创作。到1590年底，莎士比亚已经成为了伦敦一家顶级剧团的演员和剧作家，并且很快成为了剧团的股东，赢得了同仁们的尊敬和爱戴。从1594年起，莎士比亚所属的剧团受到了王公大臣的庇护，被称为是宫内大臣剧团，后来更是成了国王供奉剧团。因此剧团除了经常的巡回演出之外，也常常在宫廷中演出。不过当时的戏剧界是被牛津、剑桥背景的大学才子们所把持的，莎士比亚的作品刚出名的时候也受到了不少非议。比如有一位剧作家就以轻蔑的语气写文章嘲笑莎士比亚，说他这样一个粗俗的平民、暴发户似的乌鸦，竟敢同高尚的天才一比高低。但是莎士比亚用作品说话，赢得了包括大学生团体在内的广大观众的拥护和爱戴，也逐渐被当时的上流社会所认可。莎士比亚在伦敦住了20多年，在此期间他的妻子仍然一直住在故乡斯特拉特福。莎翁在快50岁的时候退了休，回到了家乡，3年后去世。他一生留下了39部戏剧、154首、14行诗、2首长叙事诗，在全世界范围内他都称得上是最伟大的文学家和剧作家。后世也把莎士比亚的逝世纪念日4月23号作为世界读书日的日期，以此来纪念他。 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我们说到了莎士比亚的生平，他虽然留下了很多作品，但是关于他自己有笔墨的记载却是非常稀缺的。不过在莎士比亚去世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拿起羽毛笔，在律师替他笔录的一份遗嘱上签了字。这份留有莎翁亲笔签名的遗嘱也就成了后人了解他的一把珍贵的钥匙。在这份标准的法律文件中，莎士比亚事无巨细地给自己的女儿、妹妹、教子、朋友、同事乃至故乡的穷人安排了从地产到家具甚至是餐具碗碟在内的所有财产的分配，但这份遗嘱中关于妻子的安排却只有一句话：我留给我妻子那张赐好的床。这句话就太让人奇怪，就留给妻子一张床，还不是家里最好的那张，莎士比亚竟然是这么薄情的一个人吗？1998年曾经有一部热门的好莱坞电影叫《恋爱中的莎士比亚》，或者翻译成《莎翁情史》，风靡全球。影片中的莎士比亚相当风流，爱上了一位贵族小姐，这段恋情也催生出了一部不朽的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莎翁情史》这部影片在当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风光无限，让不少观众以为莎士比亚真的有这段戏剧性的婚外情，但事实上这部电影的剧情是完全虚构的，只是为了迎合世人对艺术家生活的想象。那莎士比亚真实的感情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一位叫做格林布拉特的莎学专家反复考证了不少历史留存的资料，写出了一本莎士比亚的传记，解答了大众对于莎翁感情世界的疑问。莎士比亚和妻子安妮海瑟薇结婚的时候只有18岁，当时在他的故乡，男人们平均28岁才会结婚，而且安妮海瑟薇还比莎士比亚大了8岁，他 他为什么会这么早就匆忙的结婚呢？据说当时的莎士比亚正处于债务累累的困境，而安妮·海瑟薇为家里的长女，刚从已故的父亲那儿继承了一笔遗产。这段婚姻的结合一开始可能就不是爱情的结晶。结婚六个月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这个孩子的出生也让莎士比亚匆忙的婚姻有了更为合理的解释。后来安妮又生下了龙凤胎的一对儿女，这时候莎士比亚却离开了一大家子，去伦敦发展事业，从此和家人分隔两地20多年。不过莎士比亚并不是不管妻儿，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手头也宽裕了，他就在故乡买了新房子，让家人搬了进去。大约在1610年的时候，伦敦爆发了一场瘟疫，莎士比亚随即选择了隐退，他衣锦还乡，回到了妻子身边。也是在这一年里，他写下了剧本《冬天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一对看似永远分离的夫妻，最终取得了动人的和解。1616年的春天，莎士比亚感到自己身体状况不好，决定留下遗嘱。从1月25号到3月25号，这份遗嘱经过了3次修改，最终在5位公证人的见证下定稿。遗嘱一共有3页，每一页上都有一个莎士比亚的亲笔签名。因为唯一的儿子已经去世了，莎士比亚就把所有重要的财产，包括宅子、谷仓、马厩、果园、土地等，都留给了自己的长女苏珊娜，希望这些财产可以代代相传。他还指定了苏珊娜和她的丈夫作为遗嘱的执行人，显然大女儿夫妇是莎士比亚最为信赖和关心的人。他留给小女儿朱迪斯一只银质镀金大碗和300英镑，但是小女儿想要领取到这些财产，还需要遵循一系列复杂的条件和制约。莎士比亚对小女儿这么苛刻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他不太满意自己的小女婿。除了两个女儿之外，莎士比亚还给了自己的妹妹、朋友、同事都留了一份财务馈赠。而对妻子，他只在遗嘱的最后一次修改时加上了一条，就是给已经60岁的妻子留了一张次好的床及其附件。正是这张次好的床让莎学专家们争论了几百年。为莎士比亚辩解的人认为，作为妻子的安妮按当时的法律有权利获得莎士比亚1/3的遗产，所以无需在遗嘱中写明。但是这种解释有点牵强，因为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人都会把留给妻子的财产也写在遗嘱当中。又有人提出，莎士比亚故乡有个风俗，是把最好的床留给客人，次好的床才是夫妻所用，一般是女方的嫁妆，所谓的附件也就是床上用品，可能非常值钱。还有人觉得，是不是因为安妮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好，又不识字，莎士比亚觉得他没有能力去维护这笔巨大的家业，所以才把财产交给了大女儿来保障妻子的生活。莎士比亚到底是怎么想的，目前谁也没有办法知道。不过我们还知道的是，在他立下遗嘱之后，又为自己写了4行诗，让人刻在了墓碑上。这首诗是这么写的：亲爱的朋友，看在耶稣的份上，切莫挖掘这尘土掩盖的东西。上帝祝福放过此石碑的人，以我骸骨者必将受到诅咒。莎士比亚的后人遵循了这段墓志铭。1627年安妮·海瑟薇去世，在她去世之前曾经提出希望和丈夫合葬在同一个墓穴中，但由于这4行诗的存在，法律不允许挖墓穴，她最终只能葬在了丈夫墓穴的旁边。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从国家大剧院的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聊到了莎翁的生平。我看过这么一条吉尼斯世界纪录，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历史上被改编成影视剧次数最多的。迄今为止，一共有420部电影和电视剧是根据莎翁的作品改编而来的。比如说当年创造了票房奇迹的动画片《狮子王》，内核就是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比如音乐剧《西区故事》，其实差不多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不知道这400多部影视剧中有没有算上咱们中国的。您比如说冯小刚的电影《夜宴》，其实也是脱胎于哈姆雷特的故事。莎士比亚除了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之外，也留下了一大笔真实的财产，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他的遗嘱中写到的房产等等。如今您要是到英国的斯特拉特福去旅游，要想参观五栋和莎士比亚相关的建筑，家庭套票的价格是69.5英镑，差不多人民币600多。这座小城也是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大本营，想要进入剧院体会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戏剧，普通座位的票价也差不多是600多块钱人民币，前排的座位就更贵了。根据报道，靠着莎士比亚这棵大树，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一年的营业额有将近6亿元人民币。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有这么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在英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他的作品更是作为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属于全世界。那今天关于话剧《暴风雨》还有莎士比亚的故事，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歌，来自赵薇的《无尽的莎士比亚》。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那就让你爱吧，反正你说不清楚世界怎么看，我都能理解原谅，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明白我在爱你的状态中有多么的坚强。没有翅膀我也能飞翔，就算命运它有时候如此的狡猾，我也不会怀疑。